出。澳门当局评估认为，面临社区传播和爆发的风险极高，即时进入预防状态，采取封闭和管控应对措施。离境人士需持有24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入境人士防控措施不变。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7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5宗确诊以及22宗无症状感染，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5宗本土确诊个案之中，上海3宗，内蒙古和辽宁各1宗。新增2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包括上海6宗，内蒙古4宗，辽宁和吉林各有3宗，广东2宗，北京1宗。内地至今有超过225,000人确诊，5,226名患者死亡，219,000几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多处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风势颇大。本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这几年，全希望面，全好好的见面。岁月停留身边，开始得望信念。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变种病毒株 Omicron B.2.12.1 在社区渗入程度是去到怎样？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 暂时香港主流的病毒株都是属于我们第五波疫情那一只为主的。当其时那个传播速度是比现在 B.2.12.1 是快很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报告，对方装备太强，我怕我军今次会守唔住啊！ 我哋日日发放正能量兼人强马壮，冇嘢需要害怕。 你睇我军钻石阵容，有美貌冇智慧嘅陈淑兰， 有智慧冇闭翳黄桂林， 激王之王林超荣， 谜题军师彪爷， 仲有刘年同杜文慧，唔睇得都吓得惊啊你！ 总之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 用开心打赢每一场仗。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31同步绽放新精彩，连串大型项目个个耀眼瞩目，用故事展现香港与大湾区融合新面貌。微电影出发2022，群星用歌声致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新征程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1。 每间公司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就是我手上这只手表，它是我爸爸殉职的时候戴的遗物。 不禁要问时钟。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手錶孔德賢飾演主角袁家寶。 我覺得袁家寶他那種將爸爸這個犧牲放在心裡面，然後發奮圖強可以幫他們，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上進心的小朋友。 出發2022 6月25號起，逢星期六晚上9點，港台電視31。 國劇夜場，廖凡、陳飛宇領銜主演懸疑冒險劇淘金。 姊妹岭金墙内，珍贵的九头金难以采出，只能依靠善用炸药的武建超。武建超不想再有淘金客牺牲，同埋为了保护陈宝金，他有另一个盘算。 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點，港台电视31。 星期日廣東廣西路店啊，咁啊有文傑華教授，有啊萬玉倫先生，小弟馬丁成。今日講呢個話題咧，都幾古老嘅，因為爪牙呢、這個呢、這個詞都唔係現代嘅詞啦。咁所以咧，我就即係希望有一首唐詩。好短嘅，好簡潔嘅，好典型嘅啊！幾廿個字，佢就解釋咗呢個爪牙係點解。文傑華實係上課都成日講呢首詩噶啦，即係白居易嗰個《道靈首》啊。 哦， 《道靈首》嗯，道靈居，歲種薄田一頃雨，三月無風寒風起，三月無雨啊寒風起，麥苗不受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新破，急敛暴征求巧货，佃桑卖地立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呢？剥我身上白，夺我口中粟，若人害物即豺狼，何必勾爪锯牙食人肉。爪牙，咁呢呢個古詩好多人喺讀書嗰陣時候都嚇耳熟能詳嘅啦。其實就係一個敘事詩，簡簡單單講個古仔，但係真係好催人落淚。即係話道陵喺嗰個地方有個伯種住啲薄田，咁但係唐朝規定咧，嗰啲田係國家俾你種嘅，你就要交税交租。咁唐朝規定係三條啫嘛，即係農民咧，一個要交租，即係交呢個糧食；一個係交融，即係金融嗰個融啊，茶糧融，金字邊嗰個融。融咧就係要交織物，男耕女織啊嘛。 哦、 你交棉織物又得，交絲織物又得，總之你要交，佢有規定嘅。一個就調，就係、是、勞役。 嗯， 你每年要為官府出。或者20日，或者30日，或者更多，去打工，挖運河築長城，我唔知乜啊，收官路都好，總之你要租用調就呢三樣嘢。咁咧，佢上面就講呢一年咧係天災， 嗯 嚇、啊，三月無雨，寒風起，即係要秋苗嗰陣時咧，佢就冇雨，咁啊已經旱啦，到要收穫嗰陣時咧。又凍，咁一有霜降咧，嗰啲即係糧食又欠收。咁、如果按照封建嗰個制度咧，係可以報災嘅。咁、如果官府真係負責嘅話咧，佢將呢個縣呢、這個地區 嗰個災情係幾分災幾分災。咁你報朝廷，如果朝廷話我可以免幾分免幾分，咁你就唔使催租催税催得咁緊要。但係佢呢度就講得好好腰心腰肺啊！佢話獎勵明知不申破，佢明知係有災㗎啦，但係佢唔講就照收。點解呢？急念暴徵求考課，即係你做官，如果你年年都交足税，咁你升官就快啦。咁你如果係有災，雖然唔關你事，但係上面都唔會好鍾意你啦，係嘛？即係點解你咁衰呀，做咁唔好彩呀咁。總之呢、這個官為咗升官發財，佢就瞞災。咁點算呢？老百姓佢冇收成，攞咩交俾你呢？嗰七個字就係佃桑賣地納官租。佢冇收成， 賣家當 點算呢？佢賣房賣地，賣佢啲出產。但係明年衣食將何如呢？出年點算呢？我已經冇咗塊地啦，我出年攞咩交租呢？你唔係賣咗地，你就唔使交㗎喎。咁所以就係即係攞人條命咁解嘅啫。所以佢就話剝我身上白，即係剝我啲衫，奪我口中食，即係等我飢寒交迫。所以呢，你呢啲即係弱人害物即豺狼，你哋真係豺狼嚟㗎啦！呢啲啲官吏啊，即係唔使話生到好似豺狼咁樣，嗰啲爪好似鈎鐵鈎咁樣，啲牙咧好似鋼鋸咁樣去食人肉，其實咧就等於豺狼食人肉。咁呢個爪牙咧就好明顯係講封建社會嗰啲衙門裏邊嗰啲差人。就叫做爪牙。咁你睇武侠小说都讲嗰啲咩步快呀嗰啲係爪牙。所以呢首诗就讲到即係解释得好清楚。古文或者旧社会爪牙呢个呢就係点讲呢助纣为虐囉。 係呀咁但係咪一定官方㗎啦。 咁你要舉民間嘅爪牙都得， 或者有啲有勢力嘅人嘅嚇，幫佢執行任務嘅。 比如講你去澳門賭錢，你啊借咗貴利，咁啊有人去淋你紅漆咯，嗰啲啊爪牙。 嗰啲都 係 爪， 係咪啊？ 即係都係貶詞啊！即係 貶詞啊！ 衰嘢嚟，但係咧，馬老師啊，我又查過下咧嚇，即係上節目嘅做咗少少功課咧，以前又可以解做咧勇士武神。譬如在小雅那里写的话其父即是一个武官一个卫兵樣是与王之爪牙他又不是衰得那么紧要。女士春秋的话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卫就可能是不是再早一点早过白居易早过唐之前呢用的时候呢 就 没那么负面了。 首先视乎你立场是哪个 是 你立场如果是王如果是帝如果是官你就觉得这些爪牙是应该的。其实爪牙就是禽兽嘛鹰的雀就是靠爪兽就是靠牙是吧如果你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你觉得官府那些就是迫害你的是吧即系朕都会害刁民噶啦， 一定啊！ 所以就系立场问题。我唔以为即系佢远古嗰阵时爪牙就系好嘅，即使系唐朝作为皇帝或者系高官，佢都觉得啲爪牙系好嘅。如果冇啲爪牙帮手，我去边度收租？唔通嗌我皇帝亲自去收啊？冇可能噶嘛！ 咁但系咧，譬如汉武帝咁啊，即系佢将佢派出去，即系。好能夠做執行到任務嘅，依啲都係好，你可以話勇士，佢覺得係勇士，都係你一爪啊，都好尖鋭啊，係咪？咁啊有效果啦，咁佢就叫做國之爪牙嘅喎。 係國之爪牙， 都係爪牙，但係提升到啊，你一個建制或者有權力嘅，你跟係邊個老細，邊個叫你做咩嘢，咁呢個身份地位有啲唔同。 係 佢好好一個形容詞，爪牙咧就係暴力，或者你講係強力集團，你話係侵略又好，你話係特殊軍事行動又好，都係爪牙。 但係咧，係咪咧俾人稱得做爪牙嗰啲嗱？多殘暴一定啱噶啦嚇。咁、但係嗰啲咧都係屬於啲三四流、四五流嗰啲嘅啫喎，係嘛？ 都話 唔會高級噶喎。 要去具體去做呢啲 執行， 去 做壞事， 又唔係壞事，一定係壞事，即係立場問題啦。 係， 即係要用暴力去解決問題嘅。咁最後執行暴力呢個就係爪牙。啊，即係好似話蔣介石又好，毛澤東又好，我諗佢唔會好似薩達姆咁。一語不合就將個部長拉出嚟，自己親手攞手槍打死佢，佢唔會咁噶嘛。啊，佢高高在上，佢話打仗又好，或者搞個政治運動又好，佢唔會親手去做嗰啲嘢噶嘛。可能佢事後仲拍拍你膊頭，喂，你唔好怨我啊，嚇乜水搞你嘅咋，唔係我搞你噶。 係啊，但係有啲張牙舞爪嘅人咧，即係我哋叫爪牙咧，係好合法嘅。就係譬如漢武帝好重用李廣咁樣，咁啊李廣係被視為國之爪牙， 國之爪牙係 啦， 射虎將軍響 嗰即係佢令到咧話嗰啲匈奴即係一聽到個名震曬啊咁樣，咁啊呢個就一定係勇猛之士咧，就未必係好似頭先阿萬玉麟你話咧，佢就係我哋而家睇慣嗰啲好似惡霸啲流羅啊， 流羅 即係唔係咁樣，未必係咁。 你如果講李廣國之爪牙咧，嗰啲就提高到一個軍事上面啦。你一個政府，你吏户禮戟兵刑工六部，即係佢分工唔同，其中兵就係對外防禦、對內鎮壓，咁佢就係爪牙啊嘛。即係喺個政府個角度嚟講，佢必須要有一個。暴力機構嘅，你話專制機構乜嘢都好，佢唔可能 叫暴力機構，俾好多啲好好聽嘅名啊！英間，誒唔好咁講啊！ 你話威武之師唔得， 執行嘅機構， 執行嘅人嘅名單就唔好亂咁講。 你其實唔使咁避忌暴力呢兩個字， 就係因為爪牙呢個字，我哋由細到大唔覺得好嘢， 唔 係 好嘢嚟嘅。 係啊，即係 喺魚場邊 啊，冇錯。 跟阿石堅嗰啲咪爪牙啦。 你作為人類，佢真係冇爪冇牙，佢點樣喺呢個自然界中生存咧？ 係 佢點樣對付啲有爪牙嘅動物或者飛禽咧？咁佢必須係有武器啦，即係製造爪 牙，即係 製造 出嚟 嘛。有刀有矛咁樣，或者甚至有弓箭、有火器，咁就可以喺自然界稱王稱霸啦。 係，所以嗱，唔單止係物理上啊，即係譬如我延伸咗用一啲好犀利嘅武器作為爪牙啦。咁喺思想上都有嘅噃。嗱，譬如有人話咧，胡適都有爪牙嘅，佢個爪牙就係傅斯年咁樣嚇。即係好成日都要保護呢個胡適，啊邊個同佢唔妥當，佢都會出聲。 呢啲係屬於即係文人之爭啊，或者話打呢個口水仗咁啊。本來我想放遲啲先講呢個問題嘅，但係你提到咧，亦都可以不妨一講。即係有一篇文章叫《平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呢篇可以講係文化革命嘅呢個風起清平之末。咁佢名義上咧就係姚文元寫嘅。咁姚文元當時係一個中年嘅一個作者，亦都係一個文人。佢又係雜誌嘅主編，甚至係《光明日報》嘅呢個副刊嘅主編。即係總之係個文人啦。咁佢寫呢篇，其實即係後尾啲人去揭發，有好多關鍵嘅地方都係毛澤東親筆改嘅，同埋佢發表喺報紙上面個編者案都係毛澤東寫嘅，但係署名就係佢。咁呢篇文章咧，係將一個文化嘅，你話齋。好似胡適嗰啲爪牙傅斯年咁樣，係學術之爭。即係你話海瑞罷官呢個歷史劇，佢喺呢個文學上面，喺藝術上面，佢有乜嘢係好嘅地方要表彰，有咩唔好嘅地方要批評。但係上升到批判嘅層面，就已經政治化啦。咁毛澤東就係將呢篇文章。去打擊佢嘅政敵，又係 一開始不是單刀直入去斬首去取他的主將劉少奇、鄧小平，不是。首先是跟啲爪牙着手，佢認為啲爪牙咧係邊個咧？就北京市副市長吳涵，就係寫《海瑞罷官》呢個作者。佢話你呢個劇唔係一個文化嘅東西，而係一個政治化嘅東西。而呢個姚文元批判你咧，亦都唔係批你呢、這個。在文化上面，在藝術上面，即係嗰種叫做咩咧？叫做切磋，或者叫做啊，即係文化上面嗰種唔係政治嘅。但係毛澤東就點出嚟，佢話呢兩個人嘅爭執啊嘅要害啊，其實係罷官兩個字。罷官唔係講我罷咗，即係個皇帝罷咗海瑞嘅官，而係。我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今天的海瑞，他就将他上升到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上 面，你都没有对证啊， 借题发挥， 但是你 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 但是你打彭德怀有什么意思呢？彭德怀已经打倒了、打落水狗死老虎没意思的嘛、其实就是说翻案、即是海瑞罢官是要帮彭德怀翻案，直情就將呢個吳涵，佢當面質問彭真，因為彭真係市長嘛，吳涵係副市長嘛，而且吳涵係北京市委管文宣嘅大將嘛，佢當面就問彭真：你話吳涵係唔係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彭真話：我唔覺得佢。冇事實證明佢係咁講， 講事實。 但係你即係唔認為佢係幫彭德懷翻案咧？彭真就話：我揾唔到佢兩個喺組織上嘅關係。即係你話佢係壞嘅，而且係喺法律上面、喺黨紀上面追究佢，你必須有證據噶嘛。但係彭德懷捉咗喺度關咗咁耐，吳涵同佢素無面謀，又冇書信。你怎可以將這兩樣東西整在一起呢？所以彭真就很堅決地否定不將這個姚文元這篇文章在北京登、人民日報不登、所以毛澤東先有那句嘛，水插不進，水潑不進，針插不進、說北京市委、說我 要發這個海瑞平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居然北京夠膽不發，我在上海發了單行本，北京的新華書店居然不賣， 咩好大 事啊！咁你即係想點先？咁係嘛？ 唔俾面喎。 有目的噶嘛？要做呢件事好清楚噶嘛？佢施行唔到嘅話，即係媒體唔配合， 即係講 抵制佢， 兜咁大個圈， 佢還抵制佢。 即係大件，搞大咗件事。 毛澤東嘅爪牙就係姚文元，劉少奇。彭真的爪牙就是吳涵，即是名義上是兩個文人在打這個文字仗，口水仗，其實是背後的政治， 很多政治的、 其實就是姚文元去撩撩吳涵的， 姚文元 我沒有意識的寫出來，其實我寫出來擺到大家看咯，你就走來撩我，是這樣追下去而已，一反駁 你 說 要有都很難反， 是 他们两个在打文字仗当中呢，姚文元就字字句句都拉上去政治上面。而彭真呢，他说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始彭真是组长来的。不是陈伯达江青。彭真是中共中央任命的文革小组五人小组，他是组长。他下面那些中宣部的这个吴冷西啊，人民日报社长啊，那些都是五人小组的。他们就将这个文化革命呢局限在理论上面。你文化革命嘛，就讲文化咯。但是不是嘛。所以第一炮就打彭罗六洋，就彭真北京市长，罗瑞卿总参谋长军队的。陆定一中宣部长。文化整个大文化文宣上面，然后杨尚昆，中办主任， 不過呢件事咧舉足輕重啊，揭起咗呢個文化大革命啊。 所以講爪牙咧，就真正 去辦事的人，辦好事辦衰事都需要爪牙。好了，聽下新聞先。 请讲。 大家好，大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大家打电话进来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呢。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怎么看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的。 你好， 你好，请讲。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累了不少深层次问题，需要勇敢面对和解决，他有决心和信心逐个处理，特别关乎民生经济的事会优先做。另外，青年问题亦都列为重中之重，争取尽快见效，让年轻人看到未来和希望。李家超接受大公报专访，强调凝聚社会共识就能够令到人心回归，新一届政府要做出成绩，减少分歧，争取信任。他说，过去社会因为受到外部势力影响和反中乱港分子鼓吹港独，令到部分人的思想走歪路，他的班子要矫正这些问题。香港长期以来面对的房屋、贫富悬殊、青年发展等的问题，新班子需要全神贯注解决。他又说，上任之后会派出不同官员或者代表团去世界各地说好香港故事，宣传香港的优势和吸引力。李家超接受大公报专访的时候形容，解决房屋问题是难，但是亦都要做。李家超提出成立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和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他说两个小组会尽快共同处理中地发展，研究有什么措施在处理中地上可以达至短期内效益，尽快释放土地价值。他指出，現時房屋政策有兩大引擎，即是北部都會區發展計劃和明日大嶼，他相信兩個計劃能夠克服房屋數目不足的難題。另一方面就是多元化發展，釋放各類土地，包括私人土地、農地和綠化地帶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还有不够两个星期，现届政府任期将会完结。但是对劳工保障的工作来讲，只是一个分号而非一个句号。罗志光在网志提到现届政府的工作时表示，当局七次修订雇佣条例或许是一个纪录，内容包括将法定侍产假由三日增加至到五日。又是最新消息，新华社公布，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的提名，国务院2022年6月19号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任命陈国基为政务司司长，陈茂波是做财政司司长，林定国做律政司司长，卓永兴为政务司副司长，黄伟纶为财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为律政司副司长，杨何培恩是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邓炳强为保安局局长，曾国卫

繼續講爪牙。咁我記得即係有啲係不義嘅，係覺得爪牙係好嘢嚟嘅。大家都睇《水滸》，記得宋江嗰首反詩。 嗯。 咁啊，飲醉咗咁噼里啪啦寫喺個牆度，即係俾人哋拉話呢個提反詩。佢就自稱咧，自幼頗有權謀，嚇、啊、恰如猛虎卧荒丘，潛伏爪牙忍受。啊，佢就話我自己好似只老虎咁，其實咧有一文又得，冇又得，但係即係際遇啦，嚇冇際遇，所以只能夠即係潛伏爪牙忍受。啊，他日能夠報冤仇咧，血染沉阳江口， 嗯， 即系佢真系想造反噶，啊，嗯、你唔好话佢系一个文人，手无搏鸡之力啊，但系佢仲觉得我而家系忍紧嘅啫，啊，有朝一日咧，我都会作反，但系作反要有爪牙、啊， 嗯， 佢真系揾到，咪李逵咯。 啊！ 佢啱啱前兩日同李逵飲完酒，哇！見到呢個即係頭大冇腦啊，一身牛力，但係見到我咧立頭便拜， 嗯、 啊，俾少少銀兩佢咧，佢啊即係甘心同你後死。咁佢啊覺得自己有做山大王嘅潛質啦， 嗯， 所以佢覺得就可以利用啲爪牙咧嚟到。即係施行暴力啊！ 嗯， 喂，你血染沉陽江口、啊，又話敢笑皇巢不丈夫、啊， 嗯， 係嘛？皇巢嗰啲造反做到即係叫做做皇帝噶啦，嚇、 嗯 啊、遍地黃金甲。咁你宋江一個咁嘅文面小吏，居然想造反做到即係仲叻過皇巢。其實宋江本身都係爪牙， 嗯，出身。嗯、 即系《水浒传》描写咗大量嘅爪牙， 冇错冇错。 嗱、嗯，李逵系爪牙啦，系、嗯、最低级嘅小奴子，吓佢嘅上级咧就大忠啊，两院节级，但系嗰啲口吻咧都系爪牙到不堪嘅，啊！啲犯人嚟到咧，佢要攞着数，犯人唔俾咧，佢就要打要杀。宋江话：喂，你問我攞人情，人情係在人情願喎、啊，嚇、啊！你人哋唔情願俾你，你夾硬攞，你真係即係好。而家講咩時候呀？嚇、啊！嗰、那個大忠咪大怒咯，咪要打佢咯。宋江話：你即使係打我，我都冇死罪啊。大忠話：喺我眼裏邊，你咳咳咳就係死罪。 嗯。 啊 啊、所以咧呢度牽涉到咧，所謂爪牙要有啲條件嘅。第一，忠心啦，係嘛？啊，當然咧，歷史上有好多反叛嘅事件嘅。你起碼得到嗰、那個即係喺你後台嘅信任先，派你出去做乜嘢？因為你知嗰個啲咁嘅工作咧、任務咧舉足輕重。 嗯。 啊，可能包括埋行刺各樣嘅事務啦，又要守得秘密啦，又要快而準啦，係嘛？ 要狠啊！ 係啊，你真係一失敗即係不成功變成人嗰種啊， 會死嘅。 係啦，咁啊嗱，有文嘅爪牙，有武嘅爪牙啦。 嗯。 咁武嘅爪牙，我哋可以想像，因為電影嘅描述都好多嚇，或者歷史嘅故事。但係文嘅爪牙咧。就難啲嘅喎，係咪咧？ 唔難，你都係個文人嚟嘅，不過你唔係爪牙啫。但你都見過爪牙，你都見過爪牙。 見咗好多，而家仲見緊。 咪 實有 啊！你好似高衙內想搞人哋個老婆，佢、 嗯、 肯定有爪牙幫手嘅。兩個最重要嘅，兩個最重要嘅，一個咧仲係林沖嘅結拜兄弟，阿、陸生啊，陸謙。咁佢去呃林沖出嚟飲酒，然後仲要去呃埋佢老婆，話你老公啊唔掂啊，即係快啲去睇下佢。結果就呃咗入佢屋企，高衙內咪喺度笑鉗鉗喺度等緊咯。嚇、啊，娘子， 你爪牙有咩好形象咧、 啊？等咗你好耐啦，係嘛？係啊，即係都要即係鐵石人都應該心軟啦咁。 嗯嗯。 咁另外一個咧就富安。 这个富安是出计的，这个富安是小管家，但是跟着高衙内出入的、 啊、 所以人家帮他起这个花名呢就是粗口来的，这都不说得的就是个粗口是 很贴切的，大家去看水浒了、 啊、真的要说、啊、 这个富安出那条毒计都算毒了、持刀入白虎堂这条妙计，首先他知道林冲好武，好武之人呢又好兵器如命、一定的这件事、首先卖把好宝刀给他，鉴平鉴贱、本来应该几千两银的了，是这样子当柴刀卖给他，等他开心到死，日睇夜睇，哇，即是在床头睇到不肯睡觉，老婆行在一边，一起身即刻又拿把宝刀来睇、投其所好。然后即刻就说，喂，高太尉知道你有把宝刀、哦、他又有把宝刀、哦、大家都是同好、不如拿来比试一下，不是跟你打，就是拿把刀来看一下。那隻傻炮呢真的拿着把刀去，你都不想你拿着把刀入睡府、又三不识七，咁帶咗佢入去咧，三轉兩轉都轉到暈曬。點知一睇，哇！白虎堂，即係等於呢個中央軍委辦公室咁上下啊！你攞住把寶刀入白虎堂，你係咪想行刺先、水洗唔甩啦！所以呢啲爪牙，即係派人去打嗰啲都唔係好嘢嚟嘅。即係揾條計，等你踩個氹，自己犯法。去开封府都救你不到、人赃并获。 所以呢越听越觉得爪牙要多方面的能力的，就不是只武力，就要有巧， 主要有脑， 还有也都有些结构性的问题。 譬如你只是找食的嘛， 结构性很强。譬如如果先说中国先、即係以前嘅錦衣衞啊，算唔算都係呢個爪牙啦？或者甚至係 啦、 東廠西廠啊呢啲啊，即係都係早期嘅特務機構機關。 你點解話佢係特務機構呢？因為佢係法外私刑。你本來即係封建社會，特別中國封建社會，佢嗰個結構咧都係合情合理嘅。你殺人咧？不是说你一个院官就可以杀人的、你可以问案人证物证，然后你一层一层送到府一级，送到省一级，送到中央一级，到勾决是要皇帝勾决的、即是皇帝一看今年抽审勾几多人啊，万几人多一点、今年才得几十人，好好、咁其實啲院官報啲死刑案上去對佢係不利嘅。即係你嗰個地方出咗啲咁嘅壞事，啊殺人放火搶劫，到死刑，即係證明你治理得唔好。但係你都要一級級報上去，甚至要三堂會審。所以唔係咁容易係。即是判死刑的，但是呢他法外私刑，你说的锦衣卫也好，东厂西厂那些都是明朝的。其实汉朝已经有了、汉朝那些叫绣衣直子，绣、是刺绣的绣、你件衣服是刺绣的，当时即是汉朝那些衣着呢是有严格规定的、什么人准着什么衣服、穷人、富人、官人、文人、商人、农民都有好严格的规定嘅，所以你能够着绣刺绣嘅衣服，你锦衣卫咪就着锦衣咯。但系汉朝嗰阵时系绣衣， 即系套制服已经话俾你听，佢有啲吓地位喺度，有个任务喺度， 特别为天 等级啊， 等级 冇 错。讲到 阿马老师讲到等级，或者头先阿文教授讲到，即系一个爪牙吓要具备啲咩条件啊？咁样即刻谂起，即系都应该系分好多级数嘅，系嘛？嗱，有啲我哋而家用常话，而家嘅白话讲叫耳目，系嘛？收下风嗰啲咁，咁啊再进啲。 剛才你講到要忠誠嗰啲，咪心腹咯。咁心腹可文可武，可暴力非暴力噶嘛。獻祭嗰啲都可以係心腹噶嘛。咁啊，另外一個爪牙咧嘅同等詞，我諗可以用咩？鷹犬啊，係嘛？朝廷嘅鷹犬係嘛？咁如果文人啲嗰啲，頭先我哋都講咧，嗰啲係咪可以叫誒羽翼啦？係嘛？佢啲羽翼啊，咁嗰啲未必揸槍揸刀殺人，但係 文言文有好好嘅形容啦、啊。刀不利啊嘛，刀不利啊嘛， 系听过啊， 系 你古时候系未有毛笔嘅时候，佢点样喺嗰啲竹简上面有成书咧？佢系攞刀 刻， 锥啊，啲锥喺度挑落去。 咁呢啲刀不利，其实呢个名词咧，又系形容佢嘅阴险毒辣。 嗯， 嗰支笔好似刀咁紧要。 嗯， 即系可以攞人命嘅。 嗯， 即系开讲都有话叫做一字入宫门，九牛拔不出。 嗯， 即系你写咗个状，或者你写咗个判词，有一个字如果系有差错嘅咧，全篇都唔掂。 嗯， 即系等于做文章咁样，你考状元，你嗰篇系即系花团锦簇写得硬好都好，但系你有一个字写错咗，边个字呢？你写嗰个字系皇帝的名字的、是不可以写的，你必须要用这个字可以缺笔、缺笔。所以《红楼梦》里面就讲林黛玉，说 个先生教他，即是林黛玉的老豆没仔嘛，个女儿当仔教，即本来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他当仔教就是知书识礼。但是他先生很奇怪，他为什么写到个敏字的时候成日缺一笔的、他不知道他妈叫做阿敏。 哦，避讳。 当然啦、老豆、阿妈、祖父，即是他的先辈，只要记得的不可以直呼其名，亦不可以直书其字。这个是古代那些避讳。 外国文教授，外国好像没这个避讳文化的。 所以他文化不高嘛。 那我不用说。他一定会有些机制的，不过呢就是明显地。譬如呢、有一些呢就是、譬如你锦衣卫都是一种结构性的。咁啊，任何一個元首一定要對軍方啦、都有一個好好嘅掌握，否則咧、反叛嘅軍隊咧，你真係好難搞。 係。 咁所以見到特別啲獨裁者咧，佢個對軍方嘅控制咧好犀利。 你封建社會都係獨裁㗎啦。 都係啊，係啦，冇錯係。咁啊，即係譬如你話你睇緬甸啊，都係睇啦。係。即係你軍方控制，甚至官大過主。咁嗰、那個影響力真係嗱、軍方你以前就唔係用爪牙嚟稱呼啊嘛，咁原本佢都有一部分嘅，即係佢其實幾大部分嘅任務應該都話都係用武器啊，執行命令啦、啊，保衛國家啦、啊。但有時唔係淨係保衛國家，保衛一個黨啦、啊，保衛一個 統治集團 啊，統治者啦、啊，係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其實，所以一聽到爪牙咧，大家都驚，即係老百姓係非常之驚。論以前咧。即係好嚴苛嘅徵税啊，即係呢啲都係冇人情講嘅， 冇啊， 同埋係暴力係一個好主要嘅特徵。 你講到對軍隊嘅控制咧，就自古有之，佢有一個名稱叫做監軍，叫做監軍。呢、這個監軍咧，可以以呢個親信，皇帝嘅親信去做，大多數咧都係太監去做，因为第一太监是24小时可以跟皇帝沟通的，不是你那些大臣入宫廷还要递牌子还要这样那样、晚黑又要走又不是在过夜，太监是耳濡目染非常之亲信，信得过他有一个道理、太监没有仔没女、太监是没有私心的，这些齐桓公他们一早就有呢個咁樣嘅誤解，其實就唔知道太監係最陰濕嘅，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天殘，即係殘缺嘅人咧，特別係太監呢啲咁一類嘅人咧，喺宮廷裏邊，佢如果唔係陰險毒辣咧，佢都冇法子生存嘅。 但係 佢變態啊嘛，即係同常人唔同啊，個行為思想都唔同，真係。 呢個係中國古代傳統一個最大嘅弊病。 係， 因為軍人係要生要死嘅，同埋軍人掌握嗰啲軍事藝術係最高級嘅一種理論同埋實踐嚟嘅。 嗯。 啊，佢決定咗千百萬人嘅生死。但是你找一個太監，一個叫閹人去管理他，你說他在三軍面前哪裡抬得起頭來、你怎樣打仗得勝都好，最後向上報告那個是太監、他怎樣形容你這一仗，全憑他一把嘴一支筆、所以監軍這件事呢，從古即係秦始皇一直到溥儀最後一個皇帝，太監監軍呢個制度咧係最黑暗、最可恥嘅。但係佢係作為皇帝嘅最貼身嘅爪牙。 係冇錯，同埋佢仲有一些佢穿堂入室咧少咗個避忌啦。譬如話你官庭裏邊有咁多女人啊，咁太監被視為最安全，亦都唔會咧係。即係佔皇帝啊擁有嘅所謂妃嫔，咁佢要去世啊呢一個咁嘅即係身體嘅情況咧，令到人哋加咗一重安全感。咁但係嗰種艱險亦都係由此而生啦，就話啊佢可以去到一啲地方係其他人唔可以去，即係入到去皇帝嘅內閣啊，即係聽佢嘅指示，而且係靜靜咁樣聽，即係其實。太監出現的時候在東廠，如果我沒有記錯，東廠我們都有錦衣衛，是錦衣衛以外再設一個太監的制度，蒙恐不入地呢，即是兩邊陰陽兩邊去收的資料和執行的任務、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不會說因為你身體殘缺你人一定險詐，不是，但是他多了一重保護網、容易執行一些即我又不會有一個說法說他們道德 的相對價值。 我相信人家覺得他不起眼、不起眼，氣力又差， 但是很陰真的很陰 險、他一定要行陰險，外人看他都是的、這個人不起眼或者不會刺殺到人的，在古時來說、當閒人一個，但是原來他陰險， 他還要監視錦衣衛，即用陰來去壓陽。 錦衣衛本身佢嘅最高領導係太監， 嗯， 即係錦衣衛嗰啲武士咧就並唔係太監， 嗯， 即係佢哋真係就係可以講係秘密警察， 係， 即係似似地希特拉嗰啲黨衛軍之類，佢係繞過咗整個政府或者講內閣，當時明朝係講內閣由大學士去處理呢啲。中央政府的問題，中央六部啊，吏户禮兵刑工，呢啲係內閣的主要官員。但是明朝的規定咧，係內閣和太監之間是有一個平衡的，內閣是負責去執行呢個推行政府的各種政策，太監是監督。 但係呢個不。即係明朝唔係明文規定嘅喎，阿老師。 係、 不成文規定。 佢唔使成文，皇帝係咁規定，你就要咁做、即係你啲官員將每年嘅嗰個政府工作報告，最緊要係財政，最緊要係財政。你收咗幾多，支出幾多，明年嘅計劃如何，啲錢點分配呢幾千萬兩銀？你打呢個報告，最後係由太監叫做批紅。即是他们代表皇帝拿朱笔来批，才至成为这个公民下放。 他是不是等于现在的皇帝办公室主任呢？ 还有呢，他们甚至有东厂西厂之分。东厂呢其实的势力就没有后来的西厂那么势力，虽然两边都是宦官，你可以说。东厂就是负责逮捕，而跟着锦衣卫负责裁审的裁决的。但是在西廠另外再設了西廠之後呢、哇就大件事，因為這班宦官直接說到明就是先斬後奏、皇權特許， 嚇，咁到底有冇誒皇帝嘅恩准啊，或者係點咧？ 皇帝好唔得閒啊嘛，皇帝要玩啊嘛， 要玩 啊！你啲小事情咪交俾啲宦官去做咯，嚇、啊！所以呢啲啊爪牙，我哋一陣 好啊，再繼續傾下。 澳门政府公布新增1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4宗有症状，8宗无症状。当局话其中9名患者居住在新桥艳丽大厦，相信有一定程度关联传播的可能性。当局评估认为面临社区传播和爆发的风险极高，即时进入预防状态。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表示，12名患者沒有明顯外遊記錄，感染源頭未明，當局正在調查。他又說過去12小時新增12宗確診個案，認為今輪疫情較以往嚴峻，擴散速度較快，相信確診數字會進一步上升。澳門宣布由中午12點起展開全民核酸檢測，直至星期二中午，所有澳門居民包括在澳門逗留的人士都需要參與。所有學校停課，跨境學生避免回澳，呼籲除了超市、街市之外，所有對外開放場所停業，希望餐廳只是提供外賣，不設堂食，非緊急情況之下呼籲市民留在家，避免外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多处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风势颇大。本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葵涌嘅葵青路咧就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葵青路近荃湾路来回方向嘅快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屈地道去柴湾，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观塘道路德会去油塘，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屯门龙门道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屯门幸福花园二座、筲箕湾东桃苑辉桃阁、屯门龙门居八座、油塘尤丽村仁丽楼、新蒲岗彩怡花园七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抗疫不可以松懈， 但是可以轻松下嘅。 想轻松要参加 CIBS 人人广播到港台解码游戏，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 听住指定节目收集密码， 你就有机会得到 CIBS 人人广播抗疫包。 6月20号晚8至10，有我哋手下留情，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同你玩解码游戏。 想了解更多，登入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经典广播剧《永恒的琥珀》1979年作品，岑海伦原著。 你抛弃我，仲将一切后果推喺我身上。 朱曼子， 我哋都系受人哋摆布，彼此误会太深。 李学斌领衔主演。6月20日开始，一起重温《永恒的琥珀》。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今日讲爪牙喎，个电话18723111，18723111，咁啊，大家一齐如果有兴趣啊，同我哋一齐讲讲爪牙。文杰话就话佢见得好多爪牙，现代嘅。 唔系现代咧，真系有一啲位置咧就似爪牙嘅位置嘅。 嗯。 万耀伦，你以前做银行啊？ 系。 咁我又唔知銀行嘅嗰啲層級，即係行政嘅架構點啦。咁但係我哋知道好多辦公室嘅部門咧，嘅總裁之下咧都有好多唔同，有啲叫做公司嘅秘書，有啲咧就係私人嘅秘書，即係身居要職嘅私人秘書。 差好遠喎、啊！ 系都争好远嘅。 梗系啦，公司秘书好大噶。 但系咧，公司秘书咧个功能好犀利噶。譬如话嗰个都系一个部门嘅首长啦，个秘书咧就掌握咗大抽锁匙啦。 系， 因为佢哋通常做好耐嘅。 系 吓，咁佢哋就知道晒啲历史或者serve 个历任嘅总经理咁样吓。咁你问佢边样嘢，佢好知道发生过咩事。 你冇理由话佢哋系爪牙噶。 喂，佢哋都要有打个电话叫边个嚟，或者系做啲大小事务都关键性嘅。 佢知道， 我哋系完全唔知嘅。 你唔知，佢知道好多嘢系真。阿马老师讲得啱，我哋唔系并不话一定佢系爪，但系即系如果你话。趣味性咁講咧，可能係拍到嗰啲功能係嘛？咁、因為佢知道老闆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嗰啲行蹤，同邊個傾過偈嗱？譬如話外國邊個財團同佢傾過偈，喂，嗰啲資料好機密喎。老闆 甚至見佢出過咩票？ 係啊，即係老闆未必同人講喎。我今日同邊個邊個政要邊個邊個食飯，邊個邊個傾過電話，唔知，但係佢知，因為接入去。一定是經過他 你講的爪牙咧，應該是貶義性的啊，文傑話話現代爪牙大把啦。你好像普京打呢個烏克蘭，咁肯定有白俄羅斯同佢做爪牙啦。啊，同埋呢個頓巴斯嗰兩個州嗰啲。所謂俄羅斯族或者講俄羅斯話的 親俄派 嗰啲係做爪牙啦，甚至 嗰啲自己有喎，嗰啲係嘛？ 甚至乎啊，車神嗰啲係啊，千里迢迢咁樣走走去，佢本身其實就俾普京打到趴趴地嘅，啊嗰啲啊做咗車神奸，而家走去即係俄羅即係做呢個俄軍嘅爪牙， 嗯 啊。或者甚至是在敘利亞揾錢買嗰啲僱傭兵嚟到去打烏克蘭戰爭，喂，呢啲冚唪唥爪牙啦，冇得好講啦。 呢個戰爭我諗就去到最高級別噶啦，係嘛？ 殺人放火咯， 殺人放火，全部都係噶啦。 系咪最高级别？ 最高级别啦， 最高级别攞人命嘅，咁仲有乜嘢高级 啊？都系啦，冇错。 即系如果我哋正话文教授提出嚟话现代咧，想讲就话我哋眼见到喺啲和平社会里边，或者日常我哋掂到嘅咁，咁有阵时啲嗱譬如有啲公司家族管理嗰啲咧，有好多。好聽啲叫親信啦，老闆親信、皇親國戚嗰啲，有很多都係扮緊爪牙角色噶，篤人背脊咯， 冇錯冇錯。誒，同埋咧，我覺得爪牙咧做一個條件啊，唔係就係佢能力問題，就話咧佢要咧將佢自己個人嘅道德判斷咧 加落去。 誒唔係 withhold 啊，即係話誒唔要落自己，因為就算佢唔好唔滿意嘅老闆或者老細，要佢做嘅嘢，或者覺得嚇。話要我即係斬人全家，或者係點樣樣啊？告發或者係捉拿，佢唔能夠有自己話：哎呀，呢、這個真係忠臣嚟嘅話，呢、這個為國家做咗好多嘢， 唔 可以有 到咁即係咁強烈同埋咁暴力咁粗暴。你就講一個公司，佢話我要瘦身嚇，而家即係市道唔好，咁啊文傑話你係人事部嘅主管。唔該，你交張名單俾我，我要炒10%，10% 炒一個人使乜揾你啊？ 一半人啊， 即係咁你咪要做爪牙咯，要做衰人咯，係 啊， 即係等於嗰陣時反右嗌你交出5%嘅右派，交唔出咪你自己去咯。 不過阿馬老師嗱呢度咧有少少分別，因為我做過呢啲位置有少少經驗咧，即係大家分享一下啫。在政治層面那些就可能真是文教授說放棄了道德的東 西，即是他不要自己有判斷， 沒有，我明知衰都要保住自己的命。但譬如說我們好像在21世紀現在一間公司來講，譬如馬老師就說得很好，間公司經濟不景要瘦身，我們1000人的公司，麻煩我要交100人，最少都85，你不要跟我說5個沒用。那這位執行或者這些部門主管去執行的時候是否爪牙呢？咁如果話有傷害性嘅係爪牙，但我哋反過嚟講咧，我哋隨時睇到咧， 被炒嘅人梗係話你係爪牙啦。 其實就係保護咗另外一班人。 咁係 嗱有嗱點解咁講？ 為啲利益嚟做。 喺1997嘅時候咧，香港嗰個金融風暴嘅時候咧，好多銀行唔掂， 係 好多唔掂。咁啊，傾偈啲行家一定啦，大家成日開會，我哋所謂叫開茶會，邊個客唔掂就要幾廿間銀行坐埋，睇下點樣幫佢渡過難關，或者睇下使唔使幫佢清盤咁樣啦嚇，咁啦。咁我同一間好大嘅銀行，大家都係户口嗰間嘅啦。咁傾偈，咁我話你哋裏邊點啊？同一個外籍嘅人士傾咁，佢話都裏邊好多冗員啊咁。我話你哋公司咁高效率、咁先進電腦系統，好多嘢點解有冗員？佢喺好年揾到錢嘅時候，中外嘅主管係唔想做炒人，唔中意炒人，係明知有冗員。咁我话咁点啊？我冇噶，我赚到钱，同人事部讲，关你咩事啊？我11人，我部门11人，应该10个应该。我而家来嘅前景好好，咁但系一去到头先讲嘅经济有危机或者公司不景嘅时候，要交人，大家明知嘅，我突咗一只脚，嗰只脚就拎出嚟。 系啊，冇错。 咁我有阵时咧，同自己啲同事讲，我话嗱，大家要自重咧，就系将自己嗰个竞争能力提升，即系。揾嘢做都要啦，係嘛？自己要令到好多好多貢獻先得。如果唔係韓信點兵，始終點到你唔好彩。 係。 咁但係有時就係同老闆或者同上邊個 board 要講價嘅時候、就係喂唔好啊，炒100個我哋間公司唔得㗎。嗱、個勢轉翻好，我哋請唔翻人㗎。唔該啊，炒60好啦，攞翻40。 冇錯冇錯。 咁就保護多。翻30-40人咯，所以呢個角色咧、就未必係爪牙。 你做真人事嘅都係爪牙噶啦。 係啦，係不過咧有一套電影，美國電影咧，可能馬鼎盛都睇過。就佢就講一個咧，一間公司原來咧有好多機構要炒人啦嚇。佢、就唔想自己再去對住嗰個業會發癲嘅僱員，因為你今日話俾佢聽，就即刻要佢攞個箱裝曬佢啲嘢 secure。同你即係保安咧，要送你出去，鎖匙交曬，以後唔可以再翻嚟，因為好多機密嘅資料，電腦要即刻洗翻咁照出嚟。咁你發覺1個鐘頭之內咧， 啲人就排住隊裝拎個箱走，但係個個都好憤怒，即係當佢接到大信封嘅時候，咁、於是有啲大機構咧就會外判俾一啲專係處理啲即係所謂即係叫咩解僱嘅工作，咁佢哋好特別嘅，第一好似心理輔導咁，啊阿馬鼎盛。其實你而家應該安享、生活啦，係咪、不過如果你想繼續工作咧，我依度有份資料俾你，都好啱你嘅、你係會計師咁樣嚇，咁啊，即係你上呢一個 link 咧，你就睇到有啲咩職位空缺嚇、即係都做埋呢樣嘢， 或者幫你安排見工添 啊。有三個月嘅糧諸如此類咁安排你見工都得咁，咁、就盡量減低你嘅錯 愕。温柔一刀，啲温柔一刀咧有古仔 嘅， 特別啲美人計，嗰、個執行者啊係好温柔嘅，好似貂蟬，咁啊。直情係找牙啦！你黃允想攞呢個董卓條命係嘛？整個連環計，你要揾一個善解人意又夠靚啊，能夠將兩仔爺勾上床，勾到手。咁呢個貂蟬從頭到尾其實佢係好無奈嘅喎、佢本身係一個歌姬啊，即係黃允係一個大官，屋企養埋大把靚女。啊、其中呢就有呢個潛質是準備攞嚟做呢個美人計嘅。咁你貂蟬拜月咁啊俾黃允睇到啊你真係幾有心胸㗎喎、睇唔出一個小女子仲關心國家大事、咁啊俾個沉重嘅任務你。 真係慘。 唔慘，你最後佢一路都跟住吕布，聽講最後仲同關文祥有一次心理輔導，呢啲好難得啊！佢又無權無勇，一個小婦人又無名無份，連名都冇，唔通佢姓貂叫阿蟬啊？貂蟬本身即係呢個名詞係一種飾物嚟噶嘛？貂蟬，唔係就係。或者一頂帽，或者一種女性頭部裝飾嚟嘅啫嘛， 髮簪都唔 掂。咁就攞嚟你做名，即係生，即使係做咗呢個吕布嘅妾侍，都係無名無份，又冇仔冇女， 即係 nobody。 係啊， 三國演義裏邊安排一個咁樣嘅角色，等佢去做爪牙，其實真係。害死好多人嘅、當然嗰啲衰人嚟嘅、但系你話董卓佢手握十萬雄兵，就俾你一個咁嘅小女子玩弄喺鼓掌之上，都唔知好難嘅喎、一個少女嚟嘅啫嘛。 但係嗱，要分一少少嘢，董卓嗰個軍威咁大，你貂蟬派去係嘛？但係貂蟬講真，本身係自願定非自願咧？非自願嘅噃，有得揀佢唔會揀啦，啱唔啱啊？ 我諗佢係自願嘅，因為佢喺貂蟬拜月嗰陣時咧係素心聲。黃允以為你有私情嚇，點知唔係啊？第一就點點點啊，就是、最好係呢個父母平安。第二咧，我呢個主人家要呢個長命百歲、升官發財。第三，我呢個漢朝喂。佢係好有心胸有抱負嘅喎、所以黃允先至將佢由一個歌妓嘅呢個身份提拔做契女，唔係講少嘅喎，一下就變由仆變咗主嘅咯喎。而你去同呢個董丞相上床，變成佢嘅呢個重機，到氹董卓話呢、這個漢朝要俾你啦，咁董卓仲話嗱，我咁就封你做貴妃。其實如果係按照呢條路行，都行得通嘅喎。咁即係我哋講呢個故仔就係為咗講明，即係爪牙咧，佢第一佢要有呢個本事。第二佢要有呢個心胸。即系敢死队嚟嘅喎，呢样嘢你唔系一定得嘅喎，一下穿咗煲真系万箭分尸。第三仲有最重要一样嘢，我哋未讲到嘅爪牙嘅职责， 冇错， 两个字 系 咩镬？爪牙系一个最好嘅爪牙咧，就一定要预咗咩镬？ 即係如果呢件事衰咗咧，就唔係我嘅主謀人衰，而係我衰啫。啊，呢樣嘢咧，即係做爪牙做到呢一步先至係最高境界。 唉，所以咧，佢個心理質素咧好特別嘅。即係嗱，譬如我哋都會問啊，點解佢咁做咧？嗱，首先，所以佢一定唔可以有自己嘅價值判斷先。即係話而家做呢樣嘢係衰嘢，或者係令到人哋即係點啊？家破人亡啊，諸如此類啦。 你做爪牙就去殺人冧屋㗎 嘛？係啊，冇錯。咁但係最重要就係跟住係你咩喎？佢嘅隱形喎、啊。你仲要去到最後，如果人哋供你叫你供出嗰個主謀人，你可能要吞粒水人自己死喎。 佢呢啲冇嘅， 當然話唔關佢事啦。我做衰啫嘛。 佢冇嘢嘅，佢即係個心態就係搏一搏。我唔靠呢樣嘢咧，出唔到位。 佢得到唔係佢得到啲乜咧？嗱，其實通常我哋又唔係好覺得有幾多爪牙，因為佢會升官發財，因為佢嗰個位置咧。都是永遠都是執行緊任務啊！我 咁漸漸都可以升爪牙王噶嘛。 低級的爪牙咧，一般都是被逼的，或者不是話我嚟威逼你有你做爪牙，而是你窮到賣貓是冇飯食，或者即係賣身救父那隻，咁樣去做最低等的爪牙。 嗯、 但是最高級的爪牙咧，唔係為名為利，應該是有理想的 嗯。 即係佢效忠一種理想，效忠一個領袖。佢係即係好似葛培爾咁樣，佢係作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但係佢呢個爪牙真係做到絕㗎啦，已經。即係希特拉嘅宣傳部長。 係啊， 即係最後佢係甘心情願毒死自己親生仔女，然後自殺去殉主。 嗯。 佢呢種係好高嘅境界嘅爪牙喎、哦！ 哇，嗰種境界，我覺得好 fanatic， 即係好癲喎！ 好癲嘅， 已經 係 狂 嘅 咯！ 佢一定係已經係上升到宗教嗰個層面嘅。 係 啊，講起葛培爾呢個佢宣傳部長 propaganda 呢個字就係佢度嚟嘅，就係佢度嚟係嘛？ 嗯， 經典嚟嘅。 嗯， 經典。 但係咧，我即係到呢個環節，我都想講一個有關爪牙嘅一個。 個案 不是個案啊，是一種思維啊。 OK， 即是爪牙的下場，爪牙的下場。有兩種，一種是甘心孭鑊去死，一種是不甘心都要孭鑊死。 嗯， 啊，這個就是希特拉他早年那些親信，叫做喝三隊。 嗯， 喝三隊。是他那個黨原來是得十幾廿個人那些雞毛小黨的、 嗯、 但是起個名字就起得很大氣、啊、叫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嗯、 你聽到似不似共產黨、 嗯、 他叫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重要但是他那班人呢是真的找工人的、 嗯、 那這個學生黨的隊長呢叫做羅姆好勇斗狠是啲街头斗士嚟嘅，嗰啲咩水晶爷就佢搞噶啦、 嗯， 即系揼烂犹太人啲玻璃， 嗯、 即系去街度打啲犹太人，即系搞啲暴力嘅、 嗯。 开始希特拉系靠佢哋起家嘅，咁、 嗯、 到希特拉宣誓做总理，即系佢哋选赢咗、 嗯， 但系仲要总统兴登堡任命佢做总理噶。咁喺呢個之前咧，你點樣取得興登堡嘅信任咧？話俾興登堡聽，甚至話俾整個德意志嘅上層聽，我唔係啲街頭流民嚟噶、 嗯 啊，我係要將呢個德意志重新呢個輝煌，係、 嗯、 有一個咁樣好遠大嘅歷史嘅責任嘅。咁、 嗯、 唔、該你先即係、就是、要壯士斷臂。你收拾咗呢個學三黨先， 嗯， 所以佢啊組織一個黑三黨，就係黨衛軍啦，將呢班羅姆為首嘅學三黨處死啊， 嗯， 係攞啲鋼琴弦嚟吊死啊， 嗯， 啊，所以 快同狠毒，因為你冇猶豫啊， 冇、嗯、啊，你想唔想執政啊？你執政必須你要抹甩你以前嗰啲街頭嗰啲流民嗰啲痕跡。 嗯 啊、即是他就執行家法、 所以賀三黨呢班友係幫佢打咗一個基礎，掘咗第一桶金以後咧，係、被犧牲嘅。咁呢啲爪牙又係即係歷史上去分析佢同埋同佢定位咧，係好尷尬嘅。即係佢哋呢班友開始真係工人黨咁樣嘅架勢嘅喎，佢哋全部嚟自於草根，係工廠友嚟嘅喎。 咁你冇辦法，啲藍領嚟嘅反面。反面無情要你死，咁被逼去死啦，係嘛？冇辦法。 所以高級嘅爪牙咧，最後仲要有一招，要能夠即係作出犧牲。 非自愿，但係呢、這個、 啊、 如果一早同佢講，希特拉仲講我遲啲會掠你哋，我諗佢哋唔做嘅。 或者希特拉開始亦都冇想話掠佢，但係你行到呢一步，你冇得揀， 冇得揀， 係嘛？你個政治定位要唔要上升成為一個執政黨，唔再係一個革命黨或者一個打交黨？ 係，我覺得爪牙最能夠執行任務有效率咧，就係頭先馬鼎盛講嘅，即係你提升到一個宗教嘅層次啦，即係所謂宗教性啊，應該話就係你做呢件事嘅意義咧係大於一切，所以大於其他人嘅性命啊。你为一个神圣的任务， 他一定要合理化， 他要入到个脑度才行，于是要做起上来呢就很彻底 的， 这个就是理想来的。好了，听完新闻才是最后一个。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届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名单公布，特首办主任陈国基出任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袁伟留任，律政司司长由资深大律师林定国接任。新班子之中有三人从政府以外的专业或者商业领域加盟，三名资深政务和专业职系公务员掌管三个政策局。另外亦都有多名立法会议员加入政府。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衷心感谢中央政府接受和批准他提名的26名官员，并且予以任命，亦都衷心感謝中央政府對佢同佢嘅管治團隊嘅信任同支持。另外，李家超亦都宣布委任保安局常任秘書長葉文娟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仇志榮報導。 新班子其中三张新面孔是由政府以外的专业人士加盟，接替郑若骅出任律政司司长的林定国，1992年成为执业大律师，2013年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两年后出任高等法院暂委法官，五年前担任大律师工会主席期间曾经率团访京，近年他出任多项公职，包括监警会委员、消委会主席，亦都做过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亦都会易主，由大湾区航空公司行政总裁邱应华出任局长。邱应华本身是前港龙一哥，他在2015至2017年担任国泰港龙航空的行政总裁，同年被任命为国泰航空董事会执行董事。改组后的医务卫生局局长由现任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接任。卢宠茂本身是国际的肝胆外科及肝移植专家，近年在社会事件上都有表态。2014年占中期间，同500多名医生在报章联署批评行动严重影响民生，之后以癌症比喻占领。2019年反修例事件期间，再次参与联署支持警队执行职务，维护法纪。近年在深圳做嘢的他话，香港应该坚持动态清零政策。最近在后任特首李家超竞选期间，现身见面会撑场。 医疗卫生界入边要万事 以大局为重，以专业为重，以我们的病人的福祉为重，团结一致，发挥变革的精神。不单止令到香港人人病有良医，更加要展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将香港的优质医疗带到去大湾区甚至全国，引领大湾区的医疗发展。这样我们香港医疗界亦都可以开新篇。 负责土地房屋的两大政策局将会由两名资深女官员执掌，发展局局长将由现任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凌汉豪接替升任财政司副司长的黄伟纶，两人合作关系将会延续。1989年加入政务职系的他，工作经验丰富，担任过行政长官私人秘书、地政总署署长，现届政府起获委任为负责规划及地政的发展局常秘，处理过明日大屿等重大项目。至于房屋局局长，将由专业职系出身的建筑署署长何永贤升任。1992年加入政府担任建筑师的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参与建设多个中央援港方舱医院，透过组装合成建筑技术兴建竹篙湾、启德等设施。他接受本台节目《铿锵集》访问的时候说，感触良多。 在香港这个时候真是百年一遇的一个艰难的时候，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是很踏实地做一些实事，可以眼见得到、看得到、用到的事，其实大家的心都踏实了，没有人抱怨，只是当一个经历，同埋觉得即系为咗部门、为咗香港付出。 分拆重组嘅运输及物流局就由去年退休发展局前常秘林世雄出任局长。36年前加入政府嘅佢，由专业职系嘅助理工程师做起，曾任土木工程拓展处处长。佢喺疫情期间带领团队以组装合成法兴建检疫设施，包括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嘅临时医院项目。另外，本身系执业律师嘅民建联张国军担任林定国的副手，出任律政司副司长。工联会的麦美娟就出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本身是生物医学工程专家的孙东就担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澳门政府公布新增1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4宗有症状，8宗无症状。当局说其中9名患者居住在新桥艳丽大厦，相信有一定程度关联传播的可能性。当局评估认为面临社区传播和爆发的风险极高，即时进入预防状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风势颇大。本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一起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学园街。而油麻地就有个水管急修工程，就是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现在是封闭。最后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有一部分地区落紧雨，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管局辖下13个指定处所正式实施疫苗通行证安排。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王立杰医生， 就是为了加强公立医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其中一个政策来的。咁其实我哋都想保护进入呢个公营医疗机构服务嘅使用者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除了立例控烟之外，想达至烟草终局还有什么方法呢？一起听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怎么说。 政府当然我们都是要达至烟草终局的，就是我们那个要看看怎么去贯彻我们那个冇入有出，一定不要被人加入，而是要不断去戒烟。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约定你 一起迈向烟草中国。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31同步绽放新精彩，连串大型项目个个耀眼瞩目，用故事展现香港与大湾区融合新面貌。微电影出发2022，群星用歌声致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新征程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1。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 Hello， 我是康子妮，我在手表这套戏里面我是做袁家宝的妈妈。我想跟香港的年轻人讲四样东西。第一就是做事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第二样东西是纪律。第三样东西是坚毅。另外一样东西是增值。如果你可以做到这四样，其实你做什么东西都可以成功的。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6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最后一节讲爪牙，咁有位听众吴生喺线上。 系，早晨早晨。系，头先你哋十点几咧讲嘅时候咧，我就谂过一个问题。咁其实呢个东印度公司咧，其实系咪英国皇室嘅一个爪牙咧？因为西方咧好似好少，历史上比较少用观点。咁我就谂起嗱，你哋又讲到耳目啦，其实耳目咧呢个以前中国古语都有。耳目咧，其实同埋爪牙呢样嘢咧，喺西方咧。近代咧，譬如你話情報機構啊 ，CIA 或者 MI5， 佢本身又係一個耳目，又係一個爪牙，但係呢個 CIA 咧就好特別嘅，佢創辦人咧係一個商人嚟嘅，之前啲二次大戰嘅時候嗰個前身。咁咧，你後來講到太監咧，就啟發到我諗一個問題，因為太監呢樣嘢咧，即係佢就係、是、你都講啦，因為佢冇咗生殖能力，冇咗後代，所以咧，即係佢有啲心理變態一件事啦。咁但係咧，佢咧因為係冇後代，所以佢忠於個皇室嘅。咁你中東都有，但係原來咧日本就冇㗎噃。日本就嗰啲士農工商，因為日本嘅士農工商咧個士咧就唔係儒家嘅士嚟，係武士。但歐洲呢種領主式嘅經濟咧，都係冇用呢個太監。咁我懷疑咧，唔知道你覺得啱唔啱？即係因為中國呢種大農耕社會咧，佢係第一個國家咧出現中央集權同埋呢個民官制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咧就要皇室咧要派一啲咧真係忠於自己嘅人。咁咧去咧去刺探做耳目同埋做爪牙，但因為西方咧，其實佢歷史上咧，其實本身係一種聯盟式嘅，因為佢係一個領主式噶嘛。 嗯， 即係好似日本佢唔適合呢個大農家社會都係咁啊，所以咧佢哋就唔需要用太監嘅。而喺後來資本主義出現之後咧，我覺得咧佢哋呢種爪牙嘅形式咧，就傾向依個同呢個資本主義集團咧合作。而以前咧教會其實可能咧都係西方皇室嘅一個 partner 嚟嘅。所以佢哋咧，教會又係獨身噶嘛，所以佢哋都唔需要一個爪牙呢個觀念。 嗯， 好， 好，多謝你嘅意見，呢個都複雜要諗。 教會點會冇爪牙啊？即係西方向即係攞殖民地， 嗯， 係兩條路線啊嘛，紅與黑啊嘛， 係。 啊，你唔係教士就係武士啊嘛， 嗯， 呢啲係正式爪牙啦。不過教會嗰啲係即係宗教係。精神上面居多，但是即是我听讲好多教会特别是耶稣会那些伸手了得的、 嗯、 即是文武都得、嗯、因为你要远涉重洋去那些荒蛮地方传教，没回两下散手怎么得啊、 嗯嗯、 所以你話爪牙，我諗古今中外都一樣啫。 阿生正話講嗰個太監嗰、那個嗰、那個西方咧，我查過都有嘅。不過當然喺英國應該冇啊，就係、是、咧奧匈帝國好似好早嘅時候好似有嘅、 嗯。土耳其梗係有。 土耳其有啦，咁、嗯、一個拜占庭帝國嗰陣時候又有嘅。咁當然啊，唔流行，即、就、係、是、不及。遠不及中國啦。 但係佢哋嘅信念喺邊度咧？即係唔係個信念，即係佢嘅個理由。 好似係同中國差唔多， 嗯、 都好似係差唔多，即係要喺個內廷裏邊走嚟走去，皇即係皇室裏邊走嚟走去，咁啊咁啲嗰啲妃嫔嘅問題咧，都好似係涉及，因冇正式研究啦、啊、呢、這個。不過西方唔係絕對冇，但係我諗。絕對就不是話太過流行啦，呢、這個係真的。咁、但係頭先各位聽眾講到話，呢樣咧，我就諗起就配合翻頭先阿文教授上一次講現代。當然咧，我哋喺香港嘅和平嘅社會，可以話嗰啲係爪牙咁，但係又唔係話心狠手辣到殺人放火、暴力嗰啲咁樣去界定咧。咁、但係好容易一樣嘢就係咧，你做一間公司嘅 CEO 或者做一個政府嘅首長做皇帝嚇，以前咧係會感到咧。好空虛寂寞或者唔安全、 嗯嗯、 所以周圍側邊最近嗰啲人咧，係情感上嘅依賴咗佢嘅，不知不覺嘅，你唔亦都佢嘅官階唔高啊，咁先好喎、啊，有陣時係嘛？咁啊， 冇錯。 咁但係問題，如果你話一下子去到做咗壞事，咪變爪牙咯，係殺人放火。咁啊，以錢穆寫嗰本歷代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嗰度裏邊咧。對呢啲都有涉及到，即係指出過嘅，就好似清朝咁都係嘅。啲皇帝好多時咧就離開咗嗰個文官制度， 嗯、 有首相唔用首相。 嗯、 清朝點解去咗去軍機處嗰度？軍機處我哋去過北京入去睇到啦，好細嘅地方係啲官歇下腳去見皇帝。 嗯嗯、 皇帝走落去嗰度揾人喎、 嗯， 跟住召埋去傾偈，傾下咧就係繞過個首相、宰相、丞相去做嘢。 嗯 就成為一個不成文，但係後來軍機大臣不得了啦，係嘛？咁、就變咗又一個組織。咁即係咧，呢啲嘅衍生出嚟咧，我諗係不知不覺間，即係嗰啲人啊點決定咧嚇？個水壩炸唔炸，放唔放糧嘅咁，啲高官係咪就自己貪嗰啲利咧？皇帝嘅心中搞唔掂、突然間有個。爪牙有個宦官行出去側邊講兩句，咦又好似有道理喎、啊。 佢哋嗰個嗬，即係我哋本來爪牙就但係唔係限於宦官啊。但係就 因為講起咁， 佢哋發揮咗一啲好特別嘅作用。佢唔係淨係執行任務打探消息，然之後打小報告，或者甚至有啲有武力嘅宦官係出去即係追捕或者點樣樣。佢亦都係人即係精神上或者心理上嘅。嘅支持者， 冇錯啦， 嚇、啊， 安慰到佢或者幫佢解決到個煩憂咁啊， 音樂咁樣，即係所以佢個影響力好大。 你講中國封建社會，佢係一個人治嘅社會， 係 唔係法治嘅？即係你法律再大，你唔夠皇帝一句説話，更加係好嚴行嘅法律啊，都唔使講咁多，唔使你翻書本。所以頭先兩位所講嘅故事咧。周不時是你話軍機處又好，康熙嗰陣時嘅上書房又好，佢總係要繞過一個現行嘅傳統嘅制度，嚟到實行或者推行佢嘅政策，甚至係一個好個別嘅任務，所以呢啲咩東廠西廠啊、太監監軍啊、軍機處啊，佢本來就係一個秘書班子，帮皇帝处理军务嗰阵时嘅一个小组，你即系等于中央文革小组，以前都冇呢味嘢嘅，但系政治需要，佢就特立咗一个咁样嘅名义上好似系少少老百姓咁样嘅小单位，其实佢嘅权力咧就变成中共中央书记处甚至系政治局咁样嘅权力， 又系绕过咗书记处， 系啦。即係一種特別的係現代社會裏面的人治的一種這樣的歷史現象。但是呢講到爪牙呢有兩個問題呢都要講一講。一個就是爪牙的下場。剛才我們講即係要咩鑊、你等於是武則天用爪牙 用呢個豪利，推行嗰種告密嘅政策。啊，你邊個如果係告密，我話知你係告密嗰個丞相都好。你一話我告密咧，當地嘅官員即刻就派公車，啊，起碼都四個轆嗰只啦。唔係講四個轆啊，即係講而家嗰啲奧迪啊。即是派那些高級車送你去首都，甚至呢個武則天親自接見，你想告邊個，係嘛？即係當時的政治就是要不斷地打壓啲官員啊嘛，因為佢得位不正啊嘛。你本來唐朝咁興盛，直頭你話唐朝滅咗所有嗰啲姓李嘅殺。我姓武的要周朝，咁样咁大的反复，当然要即系用好强烈的打压手段啦。所以咪就用啲豪利咯。但系豪利的下场大家都知啦，周兴啊、来俊臣啊嗰啲，即系请君入瓮，即系你点样搞人，你自己入去啦，搞埋你。啊，咪仲有一个咧，即系雍正年代最大的功臣两个。爪牙啦啩，连更尧，隆科多，呢两个即系捧佢上皇位噶啦，最后都要俾佢杀，啊，而且真系杀得好凄凉。呢啲即系你做爪牙，啊，头先阿万生讲做爪牙有一个特色就系你涉及机密，仲要涉及衰嘅机密，即系唔俾人知嘅， 咁好重要。 你一知呢啲嘢咧，即使你系一个人治嘅一个现代嘅商业机构，你当你一接触到呢啲机密嗰阵时，你都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即系死期不远啦。咁啊唔会杀你嘅，即系炒你嘅啫。即系你知道咁嘅衰嘅机密系嘛？咁岂能容你？即系用嗰阵时用。用完即棄， 我諗佢自己都知道，佢哋知嘅， 都知道。 有好多都係咁啦，個公司莫名其妙一個即係冇乜資歷又冇乜背景，突然掹咗你上去做阿二或者做阿三，等你去掠人，掠完你掠自己咯。 所以佢咪要喺 呢啲古仔太多啦， 短暫嘅利益要攞到盡為止啊。 但係咧，佢哋走都走唔到啊，最慘係。 係。 首先你接唔接呢個執先？文傑話：本來你係一個公司裏邊嘅第二層嘅幹部啫，突然滴咗你上去核心做阿二做阿三。你知咩事噶啦？ 但係唔接唔得啊，馬老師，唔接你即刻起身噶啦。係 啊，冇錯。 啊、我有休差，你唔早起身噶啦。 两日富贵都要做啊。 系啊，两日富贵，所以佢嗰个短暂嘅利益要攞到尽啊，冇办法。 所以我谂咧，有啲爪牙嘅心情真系好复杂。 好复杂。 即系我系咪做一个信唔系我讲信度好似提高咗啲啊？ 系。 即系一个牺牲者咧，啊，仲要打到头破血流，然之后令到人哋借家散人亡，然之后自己又唔会有好下场。 我谂佢哋 要咩骂名？是不是即使你是去卖鸡汤 你都要即知道人家怒目相向你叫我拿纸箱走人而已使不说那么多啊还要介绍我一份工 作、所以我觉得呢万玉玲你会觉得他们呢出来说话或者他要執行任务的时候呢他都会讲到很伟大的很重要的那么自己都要呃埋先然后去做这件事 你叫打官腔 打官腔麻醉曬嘅都要，即係信曬啦，咁樣去做，係嘛？明知 欺欺人啊嘛。 所以就問完你喺銀行機構咧，你哋會唔會喺一啲所謂職員訓練嘅時候都有一啲所謂即係精神性嘅？譬如喺保險公司就會有嘅，即係話你做呢一個對啲客有咩好處？你要相信你呢個任務係有啲神性嘅。 都神圣又唔敢讲，问题就即系我哋好实际。我个譬如话我本人又好实际，喂，大家要揾食，要谋生噶嘛，系嘛？咁我哋而家唔系做啲违规犯法嘅嘢嘛，但系要搏到尽啊！即系 let's say 吓，嗱，你如果边个懒嘅，唔好怪他日公司点啊，因为你个产量唔够吓，你跑嘅数唔够，边个养你咧？间公司系冇钱嘅，系大家揾嘅，大家揾，其实系一个。經濟而家呢啲社會呢、這個啲經濟其實有陣時我哋睇到就係話大家分水嘅啫，差唔多。你俾資本我去揾客，去做保險都係啦，係嘛？ 你冇嘅就得少少居馬費嘅啫喎。咁你想唔想停留喺一個低層次嘅生活環境啊？咁用呢樣嘢去可以話激動啲人。頭先啊，馬老師提到，譬如好似啊康熙年間啊年羹尧，即係呢度我想請教下你，你咁識歷史，年羹尧。我咧睇得多就系话系咪抵死咧？佢太过嚣张系嘛？做爪牙做到咁霸道系咪抵死啊？ 你个霸道系奉旨做嘅喎、 哦，佢唔系奉旨、哦， 当然系奉旨做啦。 喂，大佬，你见到皇帝藐藐视咁嗰啲， 唔系，佢开始点解呢个雍正皇帝对佢嗰啲即系？近似乎即系要买佢怕咁样嘅说话写喺圣旨上面，而且系好肉麻、好核突嘅说话。 系 啊，佢就应该知道咧，系有求于佢，而系冇道理嘅，系做衰嘢嘅，讲明噶啦依样嘢。咁俾佢用呢个纸浆，即系封建社会嗰、那个。衣着同埋嗰个用具嘅制度系非常之严格嘅，吓你嘅马缰用紫色嘅，系只有皇帝先至即系帝王之紫啊嘛， 系 紫色啊嘛，咁佢批准你用嗰阵时咧，系要借你嚟打压佢啲政敌，咩八王啊， 系 嗰啲佢系王，你系大将军，差咗好多级别，但系你用紫缰。咁佢對紫薑嘅敬重咧，就等於當你係對皇帝咁樣去敬重。佢係呢個權臣咧，係俾咁高嘅榮譽佢。又咩三眼花翎啊，黃馬褂嗰啲不在話下啦。即係好多只有皇帝先至能夠用嘅服飾，係批准佢用。開始年羹尧話呢啲我唔能夠用喎、啊，但係聖旨話即管用。点解要文武百官，包括啲老亲王，即系老亲王老到咩咁咧？系康熙嗰一辈嘅老亲王， 系 都要出城跪迎 跪佢咯，系咯， 系嘛？呢啲系借年羹尧打咗胜仗嗰个威势嚟到镇压文武百官，包括啲皇宫大臣。 但系年羹尧应该要醒噶嘛？ 冇得醒噶呢样嘢，嗰、那个度。嗰、那個尺度好難掌握㗎， 冇錯， 即係等於呂布，呂布董卓係靠佢打敗咗好多政敵，殺咗好多人。但係你作為大都護衛喺我身邊，你呂布攞住呢個大都護衛嘅咁樣嘅批准，係最後殺佢嘅喎。你董卓點死呢？即係我哋按照《三國演義》呢啲個故仔嚟講啊，董卓佢去接受呢個漢獻帝嗰個讓位，其實佢知道有風險嘅。本來係一個好榮耀嘅事情啊，去做皇帝，點解佢身穿重甲呢？佢著幾層盔甲，即係有準備，有備無患。而且佢諗住一定冇事嘅，點解呢？我十萬大軍仲喺度，四員大將十萬大軍，仲有貼身嘅打遍天下嘅呂布做護衛，我仲有咩擔心呢？點不知你俾人哋打落咗車以後，打佢唔死，因為佢著重甲啊嘛，佢臨死嗰陣時叫咩？奉先何在？即系我个契仔吕布喺边啊？点解唔嚟啊？最后吕布吉死佢啊！所以时间到啦，星期一讲呢个斗争哲学，由呢个神飞马恩赐同马丁成讲，咁啊听支靓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 拜拜 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和你常在幕府中望，